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咱们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好，21:02，晚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北京体育广播少之声，这是人在东京的特别节目体坛夜话啊。我们在体坛夜话节目当中呢，今天是21:00-22:30，依然是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跟您关注啊，今天在东京奥运赛场当中的一些热点的赛事，同时呢，还会有一些这个跟大家互动的话题。 那你是谁呢？ 我是孟群。 大家好，我是孟莹。 今天晚上这比赛呢，正两场比赛同时进行啊。刚才呢，在你们进来之前，我看的是女篮的比赛 啊， 是8点钟啊，中国队对澳大利亚队的比赛。 对。 那现在呢，这个画面一转到了乒乓球，男子单打的决赛。这个赛事的话，应该是咱们今天的在座的嘉宾，清睿是应该是最为擅长的。 对对对，我们还是先有请清睿跟大家打个招呼啊。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新闻广播的主持人清睿。 是，我们在前两天也邀请清睿来到直播间啊，跟大家当时分享的是咱们混双决赛的那场比赛啊，的确当时让我们心情跌宕起伏的，最后还是比较的遗憾。但是今天的这场比赛，我们的心情就不一样了，因为本身这场比赛的现在我们看到的就已经是我们两位中国的选手在这个较量了，所以最后这冠亚军都已经是在咱们的怀中了啊， 是， 所以看比赛的时候这个心情是格外的轻松。 嗯， 不过我觉得场上较量的马龙和樊振东他们俩的心情肯定不会轻松的啊。 是，都挺紧张的，俩人可能都想拿这个金牌哈。 那跟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目前赛场上的一个情况吧，清睿，好不好？ 好，现在场上的大比分呢是马龙以2-1领先，小分呢目前马龙也是5-4领先哈，应该从局势上来看马龙今天的发挥是更好一些哈。那马龙这名运动员呢，他的这个应该说是技术非常全面，没有明显的短板，而且跟樊振东相比呢，他的这个大赛的经验应该是比较丰富的，而且心态也比较好。今天一上来就看到马龙拼得非常的凶啊， 是， 就 气势很盛啊，那种感觉。 没错啊，然后樊振东小胖呢，感觉进入状态稍微慢了一点啊。 对，不过在第二局我感觉他明显那个状态就 起 势还是明显。就挺明显的， 是。 当然就像清睿刚才提到的一点嘛，马龙已经是叫无死，应该叫技术全面的选手。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当时日本选手在跟他比赛之前嘛，会做这种对手的分析，把自己的这个选手，我们是按一个六边形来分，就可能这个角比较长，那个角比较短，反正怎么看都是残缺不全的。 对， 一到马龙就变成了六个角是完全平均的。 对，叫他六边形战士嘛。 啊，对对，所以就可见啊，我们的这个国球乒乓球啊，在世人的心目当中，以及在我们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这种感受，肯定都还是非常的踏实的。当然呢，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啊，也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现在依然有两种互动交流的方式，是不是？孟群也可以跟大家说一说。 现在是增加到了三种。 哦，三种。对 对, 对， 这是从昨天晚上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变化啊。因为之前呢我们一直是微博和微信， 对， 在进行交流，微博微信呢都是北京体育广播。那么昨天呢增加了听听 FM 聊天室的互动 的 方式。 是的， 啊， 我们这聊天室一开，真的感觉大家的这个热情一下被点燃了，因为能跟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去互动啊，我发觉朋友们会互动的更加热烈一些。今天孟群也是第一次感受体坛夜话的这个聊天室开，是不是？ 对 啊，那也感受一下大家的热情吧。一会儿， 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呢，应该是孟群、孟莹和清睿。 哎，是，我们就是一起等着赢的组合。 哎，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跟大家设定了一个两个互动话题啊。一个互动话题呢，就是在这个奥运赛场当中啊，包括一些在比赛赛场当中之后，你有什么特别的加油打气的方式？ 对对，一会儿我们也会问问清睿啊。 另 外一个话题呢，也是跟明天要这个进行的这个国安有一些关系。今天晚上呢，转会的窗口就要关闭了，那我们很多的球迷也是非常关心国安会不会有什么动作呀，所以我们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今天晚上转会窗口关闭，我想对国安说。 那么呢， 两个话题，三种互动的方式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直播节目当中。21点到22点30分啊，这也是在我们的19号开始的，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燃在东京》啊，一直到8月9号，每天晚上的体坛夜话呢，我们都是把时间呢设定在一个半小时。 是的，那当然啊，在我们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还要和大家一起去关注一个我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将会从8月1号开始为大家带来的这个第9套广播体操的一个播出。那这个呢是我们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为了进一步促进全民健身工作的开展，推动健康北京建设，从8月1号开始，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也就是 FM102.5 将会在每天上午的10点半和下午的3点半两个时段各播出2遍第9套广播体操的音乐。中共北京市委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北京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北京市体育局日前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市直机关坚持攻坚操制度开展广播体操活动的通知，要求自2021年8月1号起，利用工作间歇的时间，在市直机关大力开展广播体操活动，为全面提高市直机关干部职工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促进健康北京建设，打造模范机关和提高市直机关干部职工健康素质发挥作用。活动以开展第9套广播体操为主要形式，按照统一时间、相对集中、因地制宜、人人参与的原则，全面落实攻坚操制度。攻坚操的时间呢是每个工作日的上午10点半到10点45，下午的3点半到3点45。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FM102.5 在攻坚操时间统一播放广播体操音乐，共同练习广播体操。那广播体操呢，也是我们广大市民和干部职工喜闻乐见的攻坚操形式，从1951年第一套广播体操公布至今，一直是各企事业单位攻坚操的主要形式。党和政府也非常重视广播操的发展和普及推广，大约每隔5到10年都会根据社会的发展和国民体制的变化更新一次。现在通行的呢是第9套广播体操，每套广播体操呢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明天上午的10点半和下午的3点半，我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也将会试播第9套广播体操，从8月1号开始正式播出。 哎，希望大家一边听着一边这个进行锻炼啊。 嗯， 那么现在呢，我们正在关注的两场比赛的话呢，一个即时比分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啊。之后呢，会有一组简单的体育消息啊，体育资讯应该是最新的更新的内容。目前电视正在播放的，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中央电视台5套体育频道为大家带来转播的，这是东京奥运会的乒乓球男子单打的决赛，马龙呢对阵樊振东，这是老大哥对阵这个小老弟的一场比赛啊。马龙呢现在在前3局当中是2-1领先，到了第4局的时候呢，马龙现在10-9啊，还是拿到了局点。那么另外一场比赛呢，就是中国女篮对阵澳大利亚女篮，这也是女篮这次东京奥运会之旅的小组赛的第2场比赛。目前呢双方打到了第3节，那么上半场呢，这个尤其第一节的时候呢，中国女篮27-19，一个特别大的比分，8分的优势呢是领先结束第一节。第二节呢是11-19呢，澳大利亚队扳回了8分。那么现在到了第3节的目前是12-14，即使比分呢是50-42，现在中国女篮还是领先对手。 嗯，对， 这样的一个比赛的这个走势和这样一个领先的目前的这样一个结果的话，在开赛之前恐怕包括业内人士啊，包括很多的媒体朋友未必能够想到啊，中国女篮一开始打得非常好。 对，所以呢我们一会儿也会请我们的业内的一些媒体同行啊，和大家去分享一下今天的这个中国女篮的表现。 嗯，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呢是连线一下篮球评论员杨申啊，听他呢把这个比赛啊目前一个简单的这个过程给大家做一下介绍啊。在连线接通之前呢，还是给大家介绍一则消息呢，是来自中国羽毛球队的一则，应该说还是让大家听到以后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在男双的这个项目当中，因为只有李俊慧、刘雨辰这一对组合进入到东京奥运会，也就是一支独苗在孤军奋战。 是的， 但是在刚刚结束的男双的半决赛当中，作为中国羽毛球队参赛的唯一组合，李俊慧、刘雨辰呢，在这场半决赛的对手呢是来自马来西亚的组合谢霆锋和苏伟毅，结果咱们的这对。这个李俊慧、刘雨辰叫这叫怎么简称啊，是吧？你比如说郑思维、黄雅琼叫什么？郑思维、黄雅琼是吧？这个还有这个陈清晨，陈清晨、贾一凡啊，还有这个谁，都是这雅思组合啊等等。那李俊慧、刘雨辰的这个组合发挥非常好，2-0战胜来自马来西亚的组合之后，进入到决赛， 进入决赛了。决赛对手呢是来自中国台北的这个李阳和王麒麟组合。我觉得这对组合的名字最起码我听起来的话还是有些这个陌生的 啊，所以我们这个李俊慧刘雨辰的组合虽然暂时还没有想出他们这个简称，但是感觉他们的胜面更大一些啊。 对，而且呢像中国台北的李阳和王麒麟组合呢是2-0淘汰来自印尼的阿山塞迪亚万。阿山塞迪亚万的话经常在我们的新闻当中提起，应该是一对名将，而且呢经常是这个厮杀在羽毛球赛场啊。 嗯， 所以说呢像进入到决赛之后，对于李俊和刘雨辰的话，这个夺金的可能性就大大提高了。 是，当然我们也看到啊，咱们这个聊天室的朋友们的确也是人数越来越多了。比如说像用户7298就说了，中国女篮现在打的可是非常的棒，王思雨打的是额头都出血了，还继续在拼，不断的得分，真的很棒。我也看到新闻说啊，她就下去稍微缓了2分钟不到吧，又转脸继续上场打比赛，所以真的是可见啊，我们这些运动员为了能够取得一个很好的成绩，真的也是在赛场当中是拼了啊。 对，另外呢再来关注一下田径方面呢，这是女子铅球的预赛啊，中国的名将巩立姣呢第一投就投出了19.46米，因为18.80米啊是他们这个达标线，所以说呢这样一个成绩的优势很明显，直接晋级到8月1日举行的决赛。 对啊，那当然呢还有就是关于游泳的消息，今天晚上东京奥运会游泳比赛也是继续进行，在男子4×100米混合泳的接力分组预赛第一组当中，徐嘉余、严子贝、孙家俊和何俊毅获得了小组第二，意大利组合呢获得了小组第一。 另外呢这个东京奥运会的女子七人制橄榄球项目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呢，中国队这是中国女子橄榄球队10-24输给了法国队之后的是无缘四强，因为之前呢咱们已经是大比分输给过美国队一场比赛了啊。 嗯，是的啊，那像刚才我们说到的今天晚上这个乒乓球男单的这个决赛啊，目前也是正在进行当中，马龙和樊振东他们俩在角逐最后的这个冠军，刚才马龙又是这个赢了樊振东一局啊，所以现在大比分已经变成了3-1。刚才清瑞也是一边在观看这个比赛，还在一边做着一些简要的记录，跟我们简要的也分析分析这段时间又场上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嗯，我觉得这场比赛啊，应该说在这个不管是这个中国乒坛还是世界乒坛来说呀，应该都是一场巅峰级的对决哈。那么应该说他们也是为观众们奉上了一场非常精彩的赛事。那么现在呢，场上比分马龙是3-1，暂时领先樊振东，小分呢是4-2，樊振东暂时领先。我觉得其实现在这两名运动员呢，应该说都是进入了状态啊。 对， 嗯，那么两个人其实都想打到自己非常熟悉的球路上来讲。那么而且两名运动员是非常了解对方。所以说目前就看谁的心态更好一些，包括谁的发挥更稳定一些。 是，所以其实我们可能看起来觉得这当然是这个奥运会啊很正式的一场比赛，可能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反而会觉得有点像是队内彼此之间的一种练习赛的感觉、啊、 太熟悉了。 对， 那么在之前的男单的这个铜牌争夺战当中呢，中国台北的林昀儒和德国的奥恰洛夫啊激战7局，最终奥恰洛夫呢第六局连续挽救了4个赛点逆转对手，第7局呢是强势取胜，总比分4-3，奥恰洛夫是险胜林昀儒，夺得本届奥运会乒乓球男单的铜牌啊。 嗯， 好，介绍完消息之后呢，下面我们还是关注一下女篮的情况。 是的， 女篮呢目前呢中国队对澳大利亚队的比赛呢正在进行当中。刚才有的朋友已经提供了这个消息说，王思雨啊，这个是额头已经是撞出血了， 很不容易啊。 经过简单处理之后还要重新登场，所以这场比赛呢是特别的拼。 对， 上一场比赛咱们是大比分战胜的波多黎各，那么下一场比赛面对比利时，对于中国女篮来说小组赛当中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尤其这场比赛为什么一上来的话呢就有这样的一个领先的这样一个局面产生？下面我们要进行一路连线大家非常熟悉的篮球评论员杨申。杨申你好。 你好。 哎，孟老师好。是慧凡樊莹吧？没听。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猜。 肯定猜不出来。 小弟是吧？ 也不是。我是孟莹。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联系的比较少啊，今天我们先联系上。 在这个时间段跟您连线的话呢，首先还是因为在这个我刚才观看比赛的时候呢，没有看得非常完整，但是我相信您是一直在观看中国女篮的表现。为什么从比分上这个走势，咱们从第一节开始比赛的时候就一直处在领先的这样一个局面，面对像澳大利亚的这样一个世界的劲旅准冠军球队吧，为什么咱们有这样的一个优势？ 上半场开局还是不错的，这个命中率开局是比较高的。澳大利亚这边呢， 我觉得开局并没有很快的进入到状态，但是第二局就是第二节比赛开始之后，其实澳大利亚的防守的强度就上来了，所以第二节澳大利亚的这个优势，特别是这种身体对抗上的优势，包括防守端就身体强度出来之后呢，那么比赛的这个整体的形势其实现在就变得比较均衡了，上半场应该是打成了一个平局。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分组情况呢是澳大利亚、波多黎各和比利时，那现在看来下半场女篮打得又不错，命中率还是保持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如果今天能够赢的话，那么无疑我觉得可以预测啊，就是说女篮能够拿到这个小组的第一，那即使输了也很有可能拿到这个小组的第二。那么根据奥运会这个赛程呢，就是很有可能在这个分区赛，在这个淘汰赛的时候出一个上半区，那上半区你的对手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那么对最后的这个进入到这个四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形式。那么中国女篮的这个今天是从前三节，现在第三节马上就要完了，现在已经大概有个九分的领先的优势，这女篮的拼劲儿啊，包括整体的这个比赛的状态还都是不错的，而且我觉得每个女篮队员都比较敢打啊。上半场刚才你也提到王思雨拼的都受伤了，那两个内线的中锋啊，韩旭李月如打的也是不错，那么锋线李梦啊，包括这个黄思静还都也都是不错的，所以这个整体上的发挥，就大家这个赛前准备可以看出来是非常的充分。虽然我觉得整体实力上可能还稍处于一个下风，但是呢，面对这是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他内线他毕竟没有那个巨无霸卡佩基，他没来，所以内线的这两个就是对手的这个内线相对于来说呢，现在是一个工兵的情况比较多，就两个工兵型的内线，所以呢，我们的两个攻击型的内线可能相对来说就会有更好的一个优势。那么这种情况下，内线可以打开，那么外线也是发挥的不错。遇到这种掩护挡开之后，我们的持球人可以利用这个错位去果断去进攻。那么要么就是把这个球打到内线，去给我们的内线中锋去终结。所以整个的现在前三节的比赛，中国打的还是相当不错的。 现在这个比分第三节结束的时候呢，咱们是55-47啊，领先澳大利亚队应该是8分。就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几点当中呢，我倒是突然间想到，一个是呢，这个慢热的球队，那么澳大利亚队可能您刚才提到第二节才进入到状态啊。作为一个集体项目来说呢，慢热的球队的话呢，恐怕它就是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即使你有绝对的实力，但是你慢热的话，总是处在一个追分的这样一个局面。再有一个呢，坎贝奇没有来，那么其实在于作为一支集体项目的球队的话，还是需要核心。核心无论是来不来，有些来了以后呢，状态不好，可能对一支球队的状态的影响都会起到很大的这个，都会有一个很大的这个 影响 不利的作用啊，就是会带来一些不利的一个结果。所以我就突然间想到女排的这个情况，就是啊，这个核心球员啊，包括咱们没有能够抓住战机呀、啊、等等。那么女篮的话，这个第四节比赛没有开始，希望呢等整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再跟您连线做一个这个综合方面的介绍，好吗？ 好嘞，好嘞， 好，那么咱们再继续看比赛，好吧？ 好嘞，好， 谢谢，谢谢，谢谢杨申，总归呢，这是一个还是不错的一个结果啊，就是一个及时比分吧。 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都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对， 55-47，我们即将要进入到第四节了啊，希望我们的女篮姑娘们能够把这样的一个良好的优势一直保持到比赛结束啊。那当然刚才这个乒乓球的赛场当中又是发生了一些小小的变化啊，青睿再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那目前呢场上大比分马龙是3-2啊，暂时领先，是樊振东是追回了一局。那么其实我觉得呢，尤其对于马龙来说嘛，他的年龄比樊振东大了将近大了是将近10岁啊，他是88年的，樊振东是97年的、 哦、 那么越往后打应该说对马龙来说越不利。 是， 对，樊振东肯定是越想往后拖嘛，因为他的体力他的速度他能跟得上，但是马龙呢，包括他经历了半决赛4-3战胜奥恰洛夫这场球，就已经是拼尽了全力，可以说啊，作为一名老将来讲，而且我们看到在半决赛的时候，在打相持球的时候，在最后一局的时候，马龙已经明显感觉到是很累了，但是还是在挺着。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不管结果怎么样，我们都要向这名老运动员致敬，真的 是的。就是其实马龙和樊振东这两个人进入到决赛啊，都是和对手进行了这种长时间七局的这种鏖战，所以他们俩按道理说其实体力上都是有很大的消耗，但是青睿提到的这一点很重要，就是马龙因为比樊振东的年纪 要大了小十岁， 是， 所以他的这个体力上的恢复肯定就需要比樊振东需要更多的时间， 没错。 那在今天又要面对是一个跟自己水平又是差不多的我们这种国手彼此之间的这个较量，所以对于马龙的挑战我觉得可能会更大一些啊。 是，嗯， 那我们还是继续去关注其他的赛事新闻啊。 嗯，其实这个说到体力恢复的话呢，这个又想到了今天的汪顺啊，就是今天的夺得咱们中国应该是泳军当中的第三枚金牌的， 嗯， 这位所谓的老将，27岁啊。其实他的成绩大家知道了，1分55秒，而且这样的一个成绩的是破了亚洲纪录，拿到了这个200米，混合泳的个人的金牌。我看到是赛后采访当中的汪顺特别提到说，27岁我参加的三届奥运会，这应该是这个就是跟自己以前相比的话呢，已经是体能方面是下降了。他特别提到一点，说的什么叫做这个老将了？他说以前呢，我这个训练特别的，运动量特别大，训练量也非常大，睡一宿觉之后呢就没事了，而且还会长力量。 是， 但是现在呢，等于是睡一宿觉之后呢，恢复的情况并不是特别理想，但是呢，这个力量又掉了。说这是一个老将他所经历的目前的这样一个过程和这个状态。那么所以说在这次的奥运赛场当中，在男子他的这个个人项目当中能够取得这样一个枚金牌，又显得是弥足珍贵，实属不容易啊。 对， 所以作为一个专业运动员来说的话呢，岁月不饶人啊，真的能够坚持下来的话实属不易啊。 对，所以其实我们也都特别好奇运动员们他们在场上是怎么给自己加油打气的，就像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的话题嘛，刚才也说了会问问清瑞，清瑞跟我们说说吧，以前你在参加比赛的时候一般会怎么给自己加油打气，有没有一些特有的或者说是特别的小的这种应该叫小暗语之类的。 其实这次好像东京奥运会大家对国乒的关注非常多哈，那大家就都会问我说，哎，乒乓球运动员在比赛的时候喊的那都是什么呀？哎，我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喊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大家都是这么喊，比如说喊什么撒搜啊吹什么的，哎，都会这么去喊， 对， 其实就是给自己鼓劲儿啊，怎么喊的顺嘴怎么来。 对，其实我印象特别深的是邓亚萍， 嗯 啊，就是在这，我觉得说着说就暴露年纪，在我小时候看乒乓球打这个比赛的时候， 暴露邓亚萍的年纪， 印象太深了。就是我们知道大平的个子其实并不算高， 是， 但是真的他在场上的那个气势啊，就你看他对面甭管是谁，个高的个子矮的比他强的，当然我觉得这是少数，就真的都能够被他的这种在场上的那个气势完全镇住。 嗯， 类似于莎拉波娃， 我觉得那比莎拉波娃的那个，莎拉波娃有时候他的那个声音属于怪叫，但邓亚萍那真纯属于就是吓住你，真的就是用的我的喊声就能把你吓住，这个我觉得太厉害了。 这么一说的话，我当职业运动员倒是有优势， 声音大， 您是靠低沉的嗓音镇住对手是吗？ 我在赛场不这样，室内室外有区别。 所以我们刚才说啊，这是我们今天的两个话题的其中一个啊，就是我们说到运动员他们的这种特别的加油打气方式，那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时候可能也会给自己鼓鼓劲儿，加加油啊，不管是遇到困难啦还是遇到挫折了，给自己去提提气，那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特别的加油打气方式啊？那大家也可以跟我们继续保持互动啊。 嗯，同时呢，我们还要进行一路连线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这枚金牌啊。汪顺呢，在这个泳池当中呢，夺得了200米混合泳的个人的冠军，这也是中国泳军的应该是第三枚金牌，因为之前的张雨霏在个人的项目当中呢是拿到冠军，而且还在这个4x200米的这个自由泳接力方面拿到冠军。那么下面我们关注一下汪顺，要叫连线的是一位职业的游泳运动员，也是咱们北京体育大学中国游泳学运动学院的教师，葛玉啊，连线葛玉，葛玉你好。喂， 主持人好， 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 你好葛玉啊，作为一个专业的游泳运动员的话呢，这个我想请教您几个问题啊，给大家也是做一个介绍， 啊， 就是作为汪顺的这样一个27岁的年龄，那他也在提到的话呢，这是他的第三届奥运会之旅，那么上一次呢，在5年前里约奥运会当中呢，他是拿到了自己这个项目200米个人混合泳的铜牌，那么这次在面对着英国，面对着瑞士，甚至面对着来自美国一些强手的这种这个强手环伺之下吧，能够取得这个金牌，那么他所付出的背后的努力，作为一个游泳运动员来说的话，你都能想到哪几点？ 我觉得对于汪顺来说确实是非常不容易，因为汪顺可以说是成名很早的一名运动员，他很小的时候运动成绩就很好，然后出道很早，但是呢最近就这么多年来说呢，他一直没有就是在各个世界大赛上，包括 200米混合泳奥运会世锦赛也都获得过奖牌，然后呢也跟随咱们国家的4x200米自由接力也获得过奖牌，但是呢还真的是从来没有获得过金牌。所以呢这一次就是对他来说，我觉得他这么大的年纪能坚持下来，首先这个心态就很重要，他一定要非常能够坚持才能坚持到现在。另外再一个呢，就是说我觉得就是他这个心态呢也导致自己的持续的一个进步，因为他也是突破了自己个人的一个最好成绩，相比之前他最好成绩应该是游过1分56秒1，我记得是56秒12好像是最好的成绩，然后这次呢游了1分55秒00，是一个大幅度的提高，然后再加上这个就是可以说自己的一个良好心态调整吧，我觉得这次促成了给我们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惊喜。 嗯，我觉得作为一个老将的话呢，你刚才提到他的成名非常早啊，但是呢他真正能够达到这个奥运会金牌这样一个高度的话呢，确实实属不易。那么作为一个游泳运动员来说的话呢，提升几秒甚至十几秒，你觉得这个难度的话，他如何去形容他这个提升的这种怎么说这种突破？ 可以说到了他这种水平来说，可以说真是提高0.1甚至0.01都是很困难的，因为都已经到达了很高的极限。而且对于汪顺来说呢，他也是多年之后，就是多年瓶颈，就是停留在这个秒数上，56秒多这个成绩一直都没 有 提升。 他有一个瓶颈期是吧？他需要突破自己的极限。 对，所以说这一个周期他肯定练的是非常的不容易，一定是付出了比别人更加辛苦的这个付出，然后呢他还得自己有这个坚持持续的进步才能达到这个效果。 嗯，那么作为这个中国游泳队呢，这几年当中的话，应该说尤其在男子项目这方面啊，今年呢这个像汪顺拿到了这个，包括这枚金牌，包括之前的张雨霏拿到了这个蝶泳啊，他的这个200米的蝶泳，包括呢4x200米的混合泳接力，那么这几个项目的突破的话呢，作为中国游泳队来说，之前参加奥运会之前，你有没有能够想到他们能够取得金牌这样一个成绩？ 那个如果要是说张雨霏的这个金牌能够想到当时确实是很有希望夺金之外呢，这个4x200米接力，包括就是女子4x2接力和这个汪顺的这个金牌，我确实是没有预想到，我只是感觉很有可能能争取一枚奖牌，但是确实没有能够预测到他们会拿到金牌，确实发挥的非常出色。女子4x200自由接力呢，我觉得咱们应该是属于一个正好现在属于一个新老交替的阶段，之前呢只有这个杨俊轩这个成绩确实是一直都不错，然后李冰洁也是经历了前两年的低谷之后，今年这个成绩也是恢复上来了，恢复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另外咱们还有一名小将汤慕涵，他只有15岁，他也是最近成绩就是最近一年多吧成绩冒得比较快，所以咱们再加上这个名将张雨霏，所以就正好凑齐了咱们这个四个最强的阵容，以打破世界纪录的成绩呢获得冠军，这个也是这给我带来了一个不小的惊喜。然后汪顺今天的这个表现同样也是，因为我也没有想到汪顺在这个年纪坚持这么多年之后还能取得这么大的一个突破，然后而且再加上他今天这个游程控制的非常好，我觉得他也是这么多年的经验积累吧，然后给他带来的这个游程的控制，他非常知道自己的特点是什么，知道对手的特点是什么，所以他在这个整个游程当中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特点，战术设计啊，我觉得几乎近乎完美，然后确实给我带来了也是不小的惊喜。 对，你刚才用了一个专业词叫游程的这个设计和控制啊，其实我也看到了这个赛后呢在进行战术方面的描述的时候特别提到前面的这个，因为蝶泳蛙字啊，混合泳的话这个泳字当中呢最后50米的自由泳应该是他的强项，而前面呢几乎都属于跟游的这一个状态。那么作为一个游泳选手，因为我们知道在泳池当中的话他是无法去观察其他的这个除了身边赛道，其他赛道的话他是观察不到他的对手的情况，那么在他进行战术方面的设计的时候呢，这是不是提前就根据自己的赛道旁边的对手就要做出这样的一个安排？ 这个肯定是有的，因为首先他根据自己预赛半决赛和对手的这个表现，他会有一个预判，在第几道的选手应该是有实力的。再一个呢，首先我觉得还是以自我为主吧，因为汪顺他是有自己的特点，尤其是混合泳这个项目比较特殊，

我最擅长把美食的秘密传播到更远的角落， 让更多懂你的人品味你的好，喜欢你的美，分享你的快乐。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们致力于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广告招商，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 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 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期盼已久的五洲聚会，跨越万难的目光相拥，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做梦， 做梦，为什么这样说？ 我觉得确实，这一路走来吧，这几年我觉得确实有很多不容易，不光我，可能樊振东也非常不容易，包括受疫情影响嘛，大家能够，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依然能够来这儿比赛，我觉得这个作为我们运动员来说非常感谢大家，而且我觉得我觉得最更为重要的是大家并没有因为疫情而让这次比赛没有失去了颜色。我觉得更多的是这次比赛我觉得更加精彩，无论两场半决赛还是今天三四名包括最后一场决赛，我觉得这可能是这些奥运最近这些奥运会年打得最精彩的一次。 今天能够4-2获胜主要胜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首先心态好，因为现在确实跟樊振东打我觉得是自己最没有压力的一个对手，所以跟他打没有压力，对我来说就是放开全力拼，只有发挥出最好的水平才有机会能够战胜对手，我觉得今天这一场也做到。其实之前前面四轮我觉得打的都是扭扭捏捏，并没有打出自己最好的这种感觉，我觉得最后一场了也没有什么可保守的地方了，我觉得所以就放开去拼嘛。 为什么赛前说自己是下风球？ 我觉得确实从现在这种最近几年樊振东的这种实力包括他的这种进步吧，确实让自己觉得非常，我觉得从技战术能力上还是有一些下风，只不过自己在一些之前那种前两年那种大赛当中赢过，可能在心理上还是有一些优势，可能就是差不多，更主要是在比赛当中看谁发挥得好，谁某一些细节做得更精确吧。 大家都说马龙是记录收割机，现在实现了双满贯的伟业，而且呢就是说大家都说马龙现在已经是33岁的这样的一个年龄，大家说马龙还会创造什么样的一个奇迹？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我觉得现在最近的目标就是团体赛，把团体赛打好吧。单打是属于可能，因为跟樊振东打，两个人都是中国队，能够拿中国队拿到这块金牌，我觉得这是首先应该值得肯定了。我们两个都是做到自己在单打当中表现最好，会师决赛。当然还有一项团体赛，我希望我樊振东包括许昕能，我们三个人能够齐心合力，把团体再为中国队拿下来。 夺冠之后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 还没想好呢。 好，谢谢龙队。 这刚才呢是马龙啊，在夺冠之后呢接受采访啊，顺便呢这个孟莹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场比赛的一个最终的结果啊。 哎，最终呢龙队是以4-2的这个大比分啊战胜了他的队友樊振东，所以也是让我们这块稳稳的提前就已经知道的金牌最终花落在了这个龙队手里啊。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除了有孟群和孟莹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以外，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咱们新闻台的清瑞啊，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今天的这场比赛。为什么会请清瑞呢？刚才还有一位朋友在问8872，就说了，哎，请问清瑞以前是乒乓球运动员吗？评论的非常专业啊。那在这儿让清瑞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谢谢， 顺便也说一说刚才这场比赛。 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北京新闻广播的主持人清瑞。我小时候就打过乒乓球，包括上学的时候也一直在打乒乓球啊，还都不是特别的专业啊。 你谦虚了，清瑞。 请大家 多多指点。在咱们仨里头，你绝对是非常专业。 首先呢，今天这场比赛呢，我觉得要恭喜中国乒乓球队啊，包揽了这个金牌还有银牌。那么对于樊振东来讲，我觉得他今天其实发挥也是很不错的啊，其实能进到决赛，包括刚才提到了像半决赛能够4-3战胜林昀儒，然后进入决赛，今天跟马龙打成这样，我觉得已经是很不错的一个表现了。那么对于马龙来讲呢，其实我们刚才从这个技术上已经分析了很多，包括他技术很全面，今天进入状态又比较快啊。那么其实我想再从另一个方面说一说，我觉得马龙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其实我觉得这届 奥运会呢，很可能已经是他的最后一届奥运会了。 嗯， 那么为了赶上这次东京奥运会呢，马龙也是付出了特别的多。比如说在2019年8月份的时候呢，马龙他是接受了这个膝盖的手术。 嗯， 当时距离东京奥运会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因为当时还没有说延期嘛。 对。 那么接受这个手术，马龙的状态他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那么在手术开始之前，马龙他特意剃了一个光头，当时。 嗯。 啊，他就告诉自己，这是要一切从头开始。 啊， 手术很成功。那么在之后的这个日子里呢，马龙也是一天天在这个训练馆里面恢复自己。虽然说很枯燥很无聊，但是马龙为了能够参加奥运会他忍住了。包括后来又经历了疫情，其实疫情比赛延期对于年轻运动来讲可能影响没有那么大，但是对于老将来说，每晚一年对于他的这个竞技状态都会有一定的下滑。 对， 所以我觉得马龙加上这个伤病又是比较严重，再加上延期，他能够坚持到今天，并且拿下双满贯，拿下今天这枚金牌，我觉得特别不容易，我们要向马龙致敬。真的 是的。 嗯， 所以对于我们的这个以我们大家最为这个熟悉的也是最了解的啊，这个国球乒乓球来说，我们的这些运动员他们的付出都是让我们能够感受到是非常的不容易， 是 这还是我们一个非常有优势的项目。 没错。 那对于其他的这些我们可能优势还不是很大的，或者说还是正在努力的这些上升的项目，其实每一位运动员都真的是特别值得我们尊敬啊。他们在奥运赛场当中能够站到赛场当中，就像龙队刚才提到的那样，都已经是非常的不容易了。 嗯， 而我们刚才说了，这个男子乒乓球的决赛已经结束了，我们最终包揽了金银牌。而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和他同时开始的另外一场比赛，也是牵动着我们大家的心，那就是女篮和澳大利亚的这场小组赛啊。我们从开局啊，一直状态还是不错的，到目前啊，暂时是以72比68，暂时领先着澳大利亚女篮。而距离比赛结束其实真的已经只剩十几秒的时间了啊。 比分咬得非常近啊，这个上半场比赛呢，双方其实打平了。第三节的时候呢，咱们是17比9领先对手，应该是8分。那么到了第四节的时候呢，澳大利亚追上来啊， 哎，他们的追赶势头有点猛啊，感觉起来了似的。 没错，这最终的比赛结果呢，真的现在是无法预测啊，它是瞬息万变的。那不像乒乓球赛场当中呢，咱们刚才马龙也提到了，我们提前的完成了任务，我们提前呢这个把这个金牌银牌都已经这个稳妥了。 嗯， 那么接下来呢就要看团体的比赛啊。应该在我们的这个聊天室里面呢，因为是从昨天开通之后呢，大家也是互动非常积极。49城就说马龙这种天才是50年出一个，绝对的是后无来者啊，绝对后无来者。这个我觉得这样一说的话吧，后面的这个年轻人的这种希望就给浇灭了。其实我相信呢，在咱们就是这个国球的影响力之下啊，这个项目对咱们来说的还是后继会有人的啊。 是的。啊，当然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还会有其他比较丰富的连线，比如说我们的前方记者林苑，他其实今天也是在这个乒乓球的赛场当中，一会儿我们在10点之后啊，也会听林苑和大家去分享一下他在前方的一些感受，以及呢像我们的另外几路记者，比如说小齐啊、金泽，他们其实因为今天关注的比赛都是在上午或者中午进行的，所以他们已经很早的就看到了比赛的结果，但是他们也会和我们去分享他们所看到的一些比赛的花絮，所以呢我们也是可以继续去连线一下他们，请他们跟大家去分享一下今天所看到的东京奥运赛场当中的一些感受以及场外的一些花絮啊。 嗯，那么上午呢我们进行的比如说手枪的女子25米手枪的决赛，包括女子蹦床的决赛啊。这个现在我觉得这一届奥运会当中的话，因为咱们的金牌到目前为止的话呢确实是数量很多， 嗯， 而且有些比赛的金牌呢产生的话多少还有一些意外，所以说呢在现在为止除了正常的报金牌之外，还有的就是报颜值。比如说女子蹦床的这个金牌，它这个颜值就非常高。所以说大家看这个比赛的时候呢，很多通过一些这个我们的传统媒体啊，包括一些网络媒体啊，可能看照片的时候冲击力就非常强。其实如果夺金都夺到手软的时候，大家可能对于项目就不太特别关注了啊。那么更加关注的话就是在赛场当中，我们呢作为专业媒体的话更加关注就是赛场当中的一些细节。 哎，是。那我们接下来要连线的是我们的前方记者小齐啊，今天他呢是在女子25米手枪的决赛现场，那我们也是听小齐跟大家去回顾一下他今天在赛场当中的一些感受。你好小齐。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跟我们讲讲啊，其实今天你在看这场比赛也算是蛮早就结束的，我们的这位00后的小将，我觉得他真的心态还是非常的强大啊。 嗯， 嗯，可以给大家说说看比赛时候的一些这个细节。 嗯， 因为这对一些这种花絮，因为比赛大家其实通过转播都看到了，打的也是很刺激很惊险。因为我呢在这个在我记者席旁边呢是这个上午的这个熊亚轩，所以说那个他也是射击队的一名队员，然后再往那边呢就是王义夫王指导，包括这个射击训练中心的相关的领导。给我感触特别深的就是，不论这个我们的这个小将在场上表现出了怎样精彩的这种表现，我觉得就是我旁边的这个射击运动员徐亚轩应该就是最多是可能鼓一鼓掌，然后甚至可能带有一种微笑，就整个给我的感觉都是特别特别的安静，而且特别特别的淡定。 嗯， 我觉得这个可能不光光是这个他一个人的表现，就整个射击队来说的话， 都是这种感觉， 都会对，都是这种感觉。因为射击这个项目要的就是稳定，要的就是这个冷静。所以说，你如果是我们说热情似火这种，可能其实也并不太适合做射击的这个项目啊。 嗯， 去练这个项目。所以这个是一个这个可能我看比赛的时候感触比较深的。另外呢，就是在这个比完赛之后啊。我第一时间也是找到了王义夫王指导，然后我问他，我说这个您怎么看，因为这次中国射击队是带了6名00后的小将，包括像杨倩，包括像这个小将，我们像之前夺冠的这个一些这个运动员，然后他们也是非常的年轻啊， 嗯， 像杨浩然这种的， 嗯，包括像盛礼豪，嗯， 对，包括像盛礼豪这种，王义夫就说这些小将表现得非常好，而且就是对他们的评价就是说未来可期。我觉得如果说作为中国射击名宿这样一个身份，我觉得王义夫应该是绝对是可以算作是中国射击名宿。那么他说出来未来可期，我们说我们绝对有这种信心去对像这个肖佳瑞轩呀，包括像杨浩然、杨倩这些00后的小将们，给予他们更高的这种关注。当然了，我觉得在赛后采访的时候，采访这个肖佳瑞轩的时候，他也说，他说可能自己离目标还是差了一点点。 嗯， 虽然可能他自己觉得已经这个做得很好了，但是因为他毕竟之前没有奥运会的经历，这是他第一次奥运会经历，可能确实他也是留下了那么一点点小的遗憾，我觉得，但是没有关系，因为他今年才19岁，3年之后的奥运会，这个22岁，那我觉得他应该是，这3年之中，在经过比赛的历练，在经过训练，应该真的是，我觉得可能很有机会，去这个冲击一下这个奥运的金牌，甚至可能这个更长久的这种职业的这种荣誉。所以说，对于射击队来说的话，我真的觉得这次东京奥运会截止目前吧，应该是拿到了3金1银5铜，可能看着不能光看奖牌的这种变化，我们更多的要看年龄结构上的这种调整。尤其是这6个00后，我觉得真的是，让我们很期待，也同时也是也祝福他们吧，希望在未来可能能有更好的这种表现。 那另外，你今天在赛场之外啊，刚才给我们介绍到的，就是你看到这些运动员他们的一个心态，当然就像你提到的，真的是未来可期啊。其他还有你关注到的花絮吗？ 其他的话呢，其实就是志愿者方面，因为从来到东京吧，我们这几天应该说也是在赛场，包括新闻中心，包括可能在酒店驻地，也接触了很多的志愿者。然后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中国志愿者，像昨天我去到这个乒乓球女单决赛的现场，就遇到了一个中国的应该是留学生，然后他在现在在这个日本奥运会正在做这个志愿者，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做志愿者是一种什么样的这种心态，能够在疫情下，之前疫情受疫情影响，志愿者是辞职了近1/8，也就是现在大概剩下8万人左右，是为什么坚持了下来？他说是源于第一是源于他自己对奥运的这种热情，他说第二呢就是觉得因为有疫情，因为这次奥运会变得很困难，他说他又懂日语又懂中文，他更希望能够在赛场上去帮助像中国的媒体，包括中国的运动员去做好这个志愿服务，也说算是自己吧，为这个中国的这些中国代表团，包括可能我们中国的记者团做出一点自己的贡献。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真的是还挺感动的，而且是他 他还说，他说因为他这个跟他父母去说的时候呢，他父母其实并不同意，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大家都能理解， 人之常情啊， 就是人之常情，对，而且都是独生子，这是一个97年的小姑娘。父母就说觉得这个疫情还是挺严重的，然后不太想让他来参与这次这个东京奥运的志愿者，然后但最终他还是这个说服了这个父母来到了东京奥运的赛场上。在这个媒体直播间里他做的这个各种服务，包括像这个用酒精擦拭桌子，我就真的能够感觉到是每一件事情都很细很小。说实话，做的所有的这些志愿服务的工作，哪一件事儿可能都看起来不是那么的这个重要，但是其实正是因为，对，都不是很起眼，但是正是因为这些志愿者们能够把他们所从事的这个志愿服务的每一项细小的工作做好，才会有这一届东京奥运会。那最后我当然也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那马上的北京冬奥会你报名吗？他说我当然报名了，而且他还在这个我们的采访中啊，他说我要这个隆重的向冬奥组委推荐一下我自己。我说你看东京这么严重的疫情我都来了，那北京冬奥会咱自己家门口了，我这不能错过。当然因为现在东京这个冬奥会的志愿者还没有公布嘛，我说那后面的话也希望吧，我们能在北京冬奥会上见到这一位来自中国的这个志愿者。 嗯，那我们也特别期待着啊，能够等到咱们北京冬奥会的时候，让我们这位可爱的志愿者再去一来自己能够感受奥运会的魅力，二来能够继续为大家带来我们这些志愿者给朋友们送上的我们对于奥运会的这种祝福啊。那也是非常感谢小齐，那我们之后和你继续保持联系，谢谢，辛苦了，再见。 再见。 好，那么在刚才这个小齐在进行连线的时候呢，我们在关注的就是中国女篮对着澳大利亚女篮这场比赛啊。最终呢，咱们是76-74险胜对手2分。 哎，是。 那么到底这个在场上发生了什么？因为到第四节比赛的时候呢，我们没有能够看全，而且呢，到最后的这个环节当中，我们可是注意到了，还是要连线一下杨申呢，请杨申来做这场比赛的一个综合的点评啊，用接下来简短的时间，因为22点之后的话呢，会有我们的前方记者连线，还会关注一下国安队在明天将要对阵大连队的比赛的情况。 嗯，我们先看看其他朋友他们在关注这场比赛的时候说啊，唯有战斗说澳大利亚2个3分几乎绝平，不过的确是当时看到那个他们追上我们的那三分的时候，把比分变成了74-74的时候。当时我和孟群我们彼此看脸嘛，就感觉完了要进入加时了。 对， 但是没有想到 当时差点一秒， 对，犯了个规，我们就又把这2分给罚进去了，所以真的是很爽啊。 哎，下面我们要在22点报时之前的这段时间呢，连线一下杨申，请他呢做一下整场比赛的一个评述。你好，杨申。 哎，孟老师你好。 哎，咱们刚才在连线的时候呢，前三节中国女篮打的都是不错的，但是到底发生了什么，让最后咱们是这样险胜对手2分呢？ 其实澳大利亚队还是有实力的，这个你必须要承认，对手也是世界冠军级别的球队。那么第二节我觉得和第四节是比较相像的，就是当对手的防守强度上来之后用上身体了，那么中国队就会遇到比较大的困难。那么第四节在领先大概11分吧，有11分左右的优势的情况下，其实这个分差慢慢的被对手缩小了，而且最后的2个3分球也可以看到对手的这个能力包括战术素养，但是好在我们的女篮姑娘们最后还是挺了过来啊，不论是罚球也好，还是说李月柱在篮下寻找这个布置，最后的时段2.1秒这个布置也好，都是非常的清楚，就是要打篮下造犯规。那么最后那个犯规的吹罚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就是两个，一个是前道裁判，一个中央裁判都没吹，但是最后的这跟随裁判是吹了，所以呢最后中国女篮是，但是那个球绝对是犯规了，因为那个手是肯定是搭在李月茹的这个手上了，是必须是一个犯规。所以呢最后中国女篮是以2分的优势险胜。那么这场比赛赢了之后，中国女篮就等于小组出线了，而且有很大可能性，就像咱们之前连思燕所说的，拿小组第一，然后在这个1/4决赛当中去对阵其他小组的第二或者是最好的两个成绩的第三。那所以这个进入4强的可能性现在就会非常大了，当然现在还不到这个过于乐观的时候，比利时队也是2战全胜，而且对手的能力也是比较强的，也是欧洲强队，但是现在中国女篮我觉得2场比赛都拿下来了，而且气势非常盛，全队非常的团结，大家可以看到最后的庆祝动作，我觉得这个庆祝动作就是现在给我的感觉是一定是之前就想好的，否则不会有

北京移动祝中国奥运健儿笑傲东京，再创辉煌。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期盼已久的五洲聚会，跨越万难的目光相拥，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最新的比赛结果，及时的观点交流，全面的互动平台，每天晚上九点半，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但在奥运会期间的话呢，我们是从21点开始啊，从9点钟开始呢到10点30分啊，每天呢晚上的体坛夜话节目呢延长一个半小时。今天呢还是由孟莹、孟群还有我们的今天的嘉宾来自新闻广播的清瑞陪大家呢度过我们一个半小时的节目时间。刚才也这个我们这个老的片头里提到了要最快的体育消息嘛啊，最后体育消息的话，其实有一些消息的话呢，这个今天晚上的金科铁马也为大家介绍到了，比如说东京奥运会女子蹦床的决赛里面呢，中国选手朱雪莹56.635分是获得冠军，那么朱雪莹成为了中国第四位蹦床奥运冠军，也是何文娜之后第二个女子蹦床奥运冠军。 对，那我们今天的前方记者金泽啊，他到赛场去感受了一把蹦床，那我们也是听金泽跟他分享一下今天在东京赛场的一些见闻。金泽你好。 主持人你好。 今天应该也是跟我们其他的几档新闻节目啊介绍了你在蹦床赛场所感受到的这种不同的氛围，那能不能也和我们去讲一讲你在赛场之外看到的一些花絮呢？ 好的。其实来东京这几天，然后我们已经走过了很多的赛场，比如说排球赛场，比如说游泳赛场以及体操赛场。那么在这其中呢，我们其实不仅仅在关注比赛，还关注很多比较有意思的地方。比如说我关注到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是他们的 WiFi。可能大家都觉得 WiFi 它有什么好关注的呢？但是呢，它无论是在赛场还是在媒体间，或者说我们的媒体大巴车上，它的 WiFi 的名字都非常有意思。我们第一次关注的是在还没有到东京之前，我们关注到有人说 MPC 主新闻中心它的 WiFi 的名字叫做 Sakura 2020。 Sakura 在日语的意思就是樱花。后来呢，我们在媒体班车上我又发现它的名字就不是 Sakura 了，叫 Sushi 2020。是寿司2020。于是呢，我就以此类推，在各大赛场连了很多的 WiFi。 你就是为了要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都要连一下是吗？ 是的，并且他这个日语我也不是很熟悉，我就是看到了这个 WiFi 我就截图，然后马上就去翻译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发现这些 WiFi 的名字都是和日本的最特殊最容易传播的这个文化符号是相关的。比如说我又发现了还有寿司，比如说歌舞伎 WiFi。发现了有饭团 WiFi。以及还有和服 WiFi。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关于日本的这个文化，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这是一种非常简单非常直接，然后也很想让人去了解的这么一种传播文化的一种方式。这是我了解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点。然后还有一点呢，是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运动员在颁奖的时候都会拿一束花。 是的， 其实这个花也是非常有寓意的。这个花呢它是来自福岛，那么颁奖这个花束是用了福岛的桔梗、宫城的这个向日葵和玫瑰，还有岩手山的龙胆花组成的。我们可能首先看到的就是那个向日葵花。 是的， 那么很多人，那么东京奥组委是这么回应我们的，说这个向日葵花包括这个用了岩手山的龙胆花，其实这些地方都离福岛的核辐射上一次的灾难有100公里。那么希望用这样的花束也象征着福岛的复兴，所以我们看到的向日葵、看到的桔梗和玫瑰，它都象征着明天，象征着未来。然后这些象征着未来的这束花被拿在了我们的奥运冠军奥运的得奖牌的这个得主身上，其实也是想把这样的光明和未来传递到世界各地。 这是我关注两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对， 是的，其实从金泽介绍到的这些赛场之外的花絮啊，我们也能够感受到，通过本届奥运会，日本一方面也的确是很希望将自己的这些文化的内涵更多的去向世界去介绍去推广，同时呢也感受得出来，就是我们就像大家一直所说的啊，我们是命运共同体，所以大家其实是都是期待着我们的明天是更加美好的，而通过奥运会这样的一个大的舞台，让全世界各地优秀的这些运动员我们聚集在这里，也是一起去用这样的一个体育运动的方式去传播我们的这种理念和想法。那也是非常感谢金泽，能不能给我们也介绍一下明天你的采访安排是什么呢？ 嗯，明天我将前往又是中国女排，中国女排将迎战自己的第四个对手意大利队。那么这将是一场非常艰难的鏖战，因为在此之前意大利队赢了实力强劲的土耳其队。 嗯， 那么其实此前我们已经小组三连败，对阵意大利这场比赛我们必须取胜才有可能晋级到下一轮当中。所以但是现在我们可能又面临着一些窘境，比如说朱婷的手伤， 是的， 比如说可能没有更多的队员能够冲起来，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要一条心吧，我们中国女排的精神就是敢打敢拼不畏困难，也许我们可以创造像里约奥运会的奇迹，再进入到下一轮。我相信我们的女排姑娘，当然结果无论如何，我觉得中国女排姑娘们已经做得很好了。 是的， 当然我还想补充一句，就刚刚这个文化，其实我觉得因为我们是站在东京看北京，因为再过六个月就是我们的北京冬奥会。 是的，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北京冬奥会也可以借鉴这些传播传统文化的一种方式，因为我们北京冬奥会也是在大年春节的时候举办嘛。 是的， 我觉得也可以用这种方式传播我们比如说饺子啊，比如说中国节呀，比如说灯笼啊，春节文化呀， 对， 向世界各地来传递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我觉得可以是借鉴的一个点。 嗯，其实我们已经在传播着了啊，比如说我们的吉祥物就已经向世人们去展示我们这些可爱的灯笼啊、熊猫啊，我们的这些传统文化了。也是非常感谢金泽，同时也期待着明天你能够为我们带来女排赛场上的好消息。那也是辛苦了，多多保重，明天我们继续保持联系。再见金泽。 好的，谢谢您，主持人再见。 该联系我们的前方记者金泽的这个分享文化，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已经结束的几场这个比赛啊的具体的情况。在奥运会女子篮球赛的 C 组当中，中国女篮呢最终是76-74险胜澳大利亚队，中国女篮目前是2战2胜，率先闯进了八强当中。另外的比赛当中呢，在乒乓球赛场呢，男子单打的决赛，这是金牌争夺战赛会的二号种子，全满贯得主国乒队长马龙用时64分钟4-2战胜了赛会的头号种子，现世界排名第一中国选手樊振东。马龙连续第二届奥运会赢得乒乓球男单的金牌，成为奥运历史当中的第一位卫冕成功乒乓球男单的冠军，同时也成为了乒坛第一位成就男单双圈大满贯的球员。这个双圈大满贯听起来很有意思啊。 对， 这也是马龙拿到的第25个世界冠军。 是的。 另外呢，在这个羽毛球赛场当中呢，也特别要跟大家这个介绍一下，在今天的男子的双打的赛场的是半决赛当中，李俊慧刘雨辰是闯入到决赛，面对马来西亚组合谢霆锋和苏伟毅，李俊慧刘雨辰呢是2-0强势获胜，将和来自中国台北的组合李阳和王麒麟来争夺冠军。 是的，那我们的前方记者林苑啊，刚刚也是采访完了这个男乒的决赛，我们赶紧把他接进线上，听他跟我们描述一下赛后的情况。林苑你好。 孟阳你好，听众朋友晚上好。 今天见证的这场比赛应该是倍儿踏实啊，本身这已经是我们早早就把这个金牌收入囊中了，你在现场看比赛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 虽然是倍儿踏实，但是这个比赛也是倍儿精彩，所以整个观看的过程当中可以说是非常的享受。那当然我们其实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也是会不断的真正的为两位选手在比赛当中打出的好球喝彩。现场其实是非常的安静，我们知道对于我们中国乒乓球队的选手来说，这个东京国立竞技场旁边的这个东京体育馆其实是非常熟悉的一个地方。但是呢因为这次控场比赛，所以整个在现场吧，你会感觉这个因为很安静，所以好像不是这个奥运会男单决赛这样特别重量级的比赛。当然这两个选手他们这种精彩的发挥可以说是把现场这个 整个管理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高度的集中到他们身上，让大家非常非常投入关注这场比赛。 嗯， 那当然在赛后呢，马龙也是蝉联了这一次的奥运会的冠军，也是成为了我们在这次冬季奥运会当中北京来自北京的男选手里面第一个获得奥运冠军的人。那在赛后其实我觉得龙队非常的平静，因为他也说这个比赛还没有完，因为后面大家都知道我们还会继续的去关注中国乒乓球队在团体赛事当中男团和女团的表现。那但是呢对于中国乒乓球队这个男子单打包括前一天的女子单打的比赛，其实都还是让我们有一种非常踏实的感觉。在赛后呢，我们也是赶快追到中国乒乓球队总教练刘国梁做的看台，然后请刘指导来点评一下这场比赛。 嗯， 那刘指导也说就是今天跟昨天一样，这都可以说在决赛之前就已经是非常踏实的一场比赛。那他们两个人谁的胜利都是中国乒乓球队的胜利，也都代表中国的乒乓球的最高水平。那当然在比赛当中的这个发挥，他也是点评马龙确实是非常的稳健，而樊振东呢也是表现出了一个年轻队员该有的这种冲击力。在赛后呢，樊振东也是说这个马龙确实是非常的厉害，那可以说是在这个时代当中的男子乒乓球选手当中是最好的，不仅仅是因为这场比赛，更因为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所展现的这种绝对想要拿下这种比赛的斗志，包括在比赛当中的这种发挥。那当然马龙也是说面对樊振东的比赛他毫无压力， 对， 你知道吗？他 我们也听到了 在奥运会当中打到的毫无压力的比赛，我们都很震惊。他说其实对于这个金牌来说呢，他也很有龙队的风范，但是在比赛里面我们又看到从第一局一上来他11-4拿下这第一分的时候，你就觉得对于这个冠军他有非常强烈的雄心，想要去再次的在奥运会的赛场上蝉联。那总之我觉得相信看到这场比赛的人都会对于这番较量记忆会留存很长的时间，这绝对是一场非常精彩而高水平的较量。而且还是那句话，看我们中国乒乓球队的这种比赛，心里的感觉真的是太幸福了。 嗯，也是辛苦林苑了啊，跟我们一起关注了这场精彩的比赛。那能不能也和我们介绍一下明天你是什么样的采访安排呢？ 明天我也要关注一位老将，那就是男子蹦床当中的董栋，那也是4届奥运的元老。对，我明天会关注男子蹦床，看看我们今天如花的两组这个姐妹花并蒂莲都开放在东京奥运会的赛场上，明天我们的老将能不能够在男子的赛场上有更好的发挥。明天我将会去关注这个赛场。 好的，那我们也期待着明天你从蹦床的赛场给我们继续带来好消息。也是辛苦了林苑。 好的， 那多多保重， 明 天, 明天见。 好，再见 再见 再见。 其实真的听到我们的前方记者的这个连线采访的时候呢，有的时候结合成绩啊非常的开心， 嗯， 特别高兴。就像我们每天呢，虽然说每天呢都在关注这奥运赛场当中，显得有些忙碌和劳累，但是每天都跟过节一样。 对，真的奥运，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这种感觉。奥运会一来啊，我们在这十来天的时间啊， 嗯， 真的是有一种过节的感觉，就是兴奋忙碌，但是也有一丝丝的疲惫。 对，有的时候也会有失落啊。根据成绩的话呢，我们会有这种心情方面的起伏。 哎，起起伏伏是很正常的嘛。 对。 但是更多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不断的会被赛场当中的这些消息啊、新闻啊，在被感动着，或者说是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 嗯。 就比如说，像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女篮的这个比赛，说实话，因为在之前跟孟群我们当时也在交流嘛啊，我记得孟群当时跟我说，哎呀，这场比赛应该结束的蛮快的， 对， 而且说 难度应该非常大。 对，但是的确没有让我们想到的是，女篮姑娘们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胜利，还是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欣喜的。 所以说呢，在这一届比赛当中，我发现这个集体项目啊，三大球真不好预测。 对，当然了，其实说到这个集体项目啊，一方面我们会关注奥运会，同时呢，也会关注一下咱们国安在国内的这些比赛嘛，因为最近的确，这个中超的这个赛程还是蛮密集的，国安的比赛同样也是牵动着我们球迷的心。在明天晚上的6:30，我们国安又要迎来在这一轮的一个对手，就是大连人了。 对， 这场比赛其实对于国安来说呢，我们最近的这个状态也是蛮低迷的啊，所以也是期待着能够明天通过和对手的这个较量，让整个队伍的这个士气提升一把。再加上呢，我们也说了今天晚上转会窗口就要关闭了，所以其实我们还有一个话题也是想对国安说点什么。我们也看到很多的球迷在操心国安的引援问题啊。 嗯， 这个大家在我们的聊天室里边啊，这个开通的第二天，我觉得都已经这个按耐不住了啊， 啊， 要表达自己的内心对于奥运会啊，包括对于自己这个喜爱的国安队的情况的这种分析和表达。 嗯， 说四九成说国安的新闻就是居然想去争冠组，这个按照目前的这些情况来看的话，恐怕这个选择是有点错误。另外，唯有战斗说国安这个没有保级的经验，没有保级组的人员，还真不一定能够拼过金门虎。其实这就是对咱们出这个怎么说呢？对国安出了一个新的课题，面对这种新的各种各方面这个复杂的情况，必须要做到最好。那么今天晚上呢，这个联赛呢，其实这一轮联赛已经重新开始了，已经是有几场比赛已经结束啊，给大家呢会做一个及时的介绍。那么在今天深圳对阵广州的比赛当中，最终深圳呢是2-1战胜了广州，而山东泰山呢是2-0击败了河南，沧州呢是1-1平了重庆。而在刚才孟莹已经提到了，明天晚上的6:30，大连人将会跟北京国安进行比赛。那么这也是在我们明天晚间段的傍晚的人在东京节目的，应该是如果以半小时为一个时段的话，应该是第四个时段开始为大家就要转播这场比赛了。嗯，那么下面呢，我们要进行连线大家非常熟悉的足球评论员杨天英，请天英呢对明天国安队对大连人队的这场比赛呢做一个展望，同时呢在这个转会窗口关闭的时候呢，是不是会有一些消息通过天英来传递给大家。天英你好。天英笑了，天英笑了， 知道了些什么？ 知道一些什么？ 孟老师好，是小丽姐吗？ 孟莹， 孟莹老师好。 哎，那天英，那你好，也是跟我们先来前瞻一下吧。明天这场比赛，其实大家也都是对国安很期待嘛，对于明天的这场比赛。 对，因为之前的国安队啊，就是大家可能发现国安队有一个特点，就是真是陷入低谷的时候啊，国安队往往在所谓的最低谷的那一场比赛当中会有所反弹。就咱们国安队从来都有一个风格，就是说我不会在低谷里老在那站着。然后呢，所以说上一场比赛呢，国安队在踢这个上港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觉得，哎呦，这太不好打了，对吧？ 嗯， 前面是一平一负啊，平这个天津，然后输给了长春，这两个球队都没拿下来。那踢上港，大家赛前都认为叫少输当赢，大家觉得不丢五个，不丢三个，咱们就赢了。结果那场比赛其实可能是国安队最近三场比赛踢的最好的一场，就整个的比赛过程当中，咱们其实跟上港的比赛没有处于很大的下风，而且没有给对手很多的机会，对吧？ 嗯， 所以我觉得那场比赛其实证明了国安队还是能够把比赛打得好的。而且有两点大家可以关注到，第一点就是国安队整体的人员变化其实比原来情况要好了，就是尽管外援还是没有回来，对吧？但是我们发现像那个王刚啊、李磊啊这样的队员，伤病比较多的队员可以稳固的来比赛了。另外一个，巴肯布在此前的比赛当中啊替补出场，现在又是逐渐的在替补出场，可以慢慢的活动开了。因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也是我特别高兴的一点，就是看到了乔成跟杨帆的出场。 嗯， 这两个队员，特别是杨帆在中后卫的位置上面的出场，解放了这个于大宝，让我们在锋线上有一个变招。另外，乔成的出场在我们中前场，其实是第一可以让西哲更多的休息。第二，朴成本身是一个可以创造出机会的人，我认为这个人员的变化是第一个好消息。第二个好消息就是我们会发现国安的这个主教练，我们看到在此之前大家其实特别担心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主教练比利奇是不是，哎呀，对球队不是很了解，是吧？或者说对球队的情况就是说别这么僵化。结果你发现上一场比赛其实他的变化、战术应用，包括这种战术的这种想法还是很多的，另外效果也是不错的。综合而言，我觉得呢，国安队这两点出现之后，对于未来的比赛其实是有帮助的。咱们的对手啊，你看到这个大连的特点是什么？大家看到了，就是大连最大的特点就是比国安的状态还要差，啊，对吧？ 对 吧？ 是， 对，这是我们看到大连之后唯一可以欣慰的地方。 没有最差，只有更差。 当然，我们要跟更好的比哈，我们这么比还是那个 这个心态还是要调整一下。 对对对对，我们是一支争冠的球队啊，我们要把心态要调整好。但是大连人的特点，你看他的比赛过程当中啊，上一场他跟河北输给了河北，打平了武汉，然后输给了申花，然后输给了上港。你会发现他有个问题，这队守不住，就是他不见得能够进球，但他100%会丢球。这个大连人的问题就是防守的问题。 我觉得哈，对于国安来讲，国安特别怕这种进攻有风格的球队。你一旦进攻有风格，你这个国安队踢起来就会特别难受。哪怕你这个前锋线哈，咱不说别人，你前锋线就是哪怕你说你有谭龙啊，对吧？你有个谭龙都能让国安特别别扭。所以说这场比赛，我认为恰恰是对手防守不好，进攻有限，给了国安队机会。当然了，大家也老说我一直很乐观，是吧？我现在也要让自己变得不乐观一点，沉稳一点哈，沉稳一点。相信国安队在酷日炎炎之下哈，这么不好的这种天气之下，这场比赛还是6:30踢啊，还是有点热呀、啊。所以说，国安还是能赢一个球，我们就赢了，别打人三个，能赢一个球，心态平和就够了。 其实像你所说的，这个赛季呢特别特殊，这种特殊的话呢，让大家对于国安的这种热情啊，这个还是这个不能够保持一贯。天气的原因、时间的原因、场地的原因、外援的原因，就各方面的原因的话呢，不是我们以往所看到的正常的比赛。 嗯。 那么接下来的话，有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呢，就是关于这个外援的情况。那么现在比如说有一个朋友叫 Tony 伟说，快让天鹰说说外援，让我宽宽心。 谁给天鹰宽宽心呀、啊、 宽宽心啊。 嗯， 这其实我头日来跟那个就一直做这种跟国安队的，就跟那个说白了就是跟那个谁奥古啊他们的经纪人啊就是见面很多，你知道吗？因为都是朋友嘛，有别的事儿什么，大家会一起聊。就是我其实真的是没有想问这样的问题，就是说，哎，你又弄了谁来了哈、啊？又给咱买谁了？又奥古走了，你又把谁弄来了？啊，其实我没有问这样的问题。 嗯， 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其实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把心情要变一下，就是说什么，第一，你看国内现在能够流来流去的这些外援，本质来讲。申花队刚弄这个新来的前锋敦贝亚，对吧？然后上港那边也引进了外援，你发现都是在国内的联赛当中的流动，就是国内的这些不是超级明星的流动，这些在原来我们都看不上的外援这个层面上在流动，是吧？顶级球星现在已经都走了，没有了，这是第一个。就是说你真是说你现在从外国弄了一球星，就是按照防疫政策，等他防疫完了再活动活动，活动开了联赛结束了，对吧？ 对， 所以说从外国弄个球星，现在来讲对俱乐部来讲性价比不是特别高。 嗯， 所以说呢，我觉得大家呢要把心态放平和，就是说，你想来一个超级球星，这个可能性不大。因为我看着啊，这些经纪人啊，由于这个疫情的问题啊，我看谁也没在外国跑，都在国内待着。真的哈、啊，真的，我只能说到这儿，就是都在国内待着呢。 嗯， 对吧？所以说，来一个跟奥古或者比奥古差点啊这种大牌球星啊、顶级球星啊，可能性现在越来越低。 对， 如果国内呢，就是能够有一些划了几个人，因为我当时也听到嘛，就是你在跟人聊天的时候也能听得到，一会儿接电话，我就听电话里在那聊，我说这是你谁吧？他说啊、哦，对，我说哎呦，我说还要去那个队啊？你说对对对对。后来我就想说问一句，平常有人聊天会问，那有来国安的吗？ 嗯， 人家。这我就没再问，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真的是，我就觉得就是怎么讲，不会来超级大牌球星的，在我现在看来，这第一个。 嗯。 第二个呢，我觉得现在呢，国安的问题呢，并不是说是某个没有大牌外援的问题，其实我们队内还是有巴坎布的，对吧？ 嗯。 有巴坎布的，然后比埃拉现在我看那个发朋友圈，比埃拉现在也在恢复，也在这个在这种康复嘛。在用这种中国最好的这种手段，比埃拉的康复，所以我觉得未来呢，国安队还是有机会能够缓过来的。毕竟我们有一些超级外援在，最重要的我认为不是外援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这些国内的国脚们的状态不好。我们有6个国脚，有的时候有7个国脚，我们这么一大堆国脚，我们在场上如果国脚真能踢出国脚的水平，也不至于像今天这样，对吧？远水解不了近渴，近渴。对吧？这个解决尽可的就是我们眼前这几个国脚。现在我觉得大家更应该关注能不能把这个国脚这个状态给提起来。 嗯， 他们提起来了，我觉得啊，在辅以巴坎布这种队员再能上，国安队踢的不会太差。 对，就是总指着外援，总有指不上的时候嘛。 对， 所以还是得看我们自己国内的这些国脚他们的这些发挥和水平。这其实也是我们更愿意看到中超联赛啊、我们自己球员他们的一些。 更好的表现嘛。啊、 嗯 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天英跟我们进行的这个连线。现在天英也是比较低调了啊，不是一味的在那么乐观了，所以我们明天就一起期待着这场比赛。等赛后的时候， 把我打得不乐观。 对，我们赛后的时候还要跟天英继续保持连线，希望那时候我们大家一起能够看到一个让我们满意的结果啊！谢 谢 天英， 谢谢谢谢谢谢， 嗯， 谢谢， 再见， 谢谢 再见， 哎、 天英，再见， 哎哎，晚上见。 低调的态度啊、掩盖不了我们内心的热情。 哎，是 内心的热情依然是火热的。 哎，那不用说的嘛，我们对国安这绝对是永远是热情似火，随时放起歌来我们就跟着唱、啊、没给我们放呢。 今天呢，我觉得这个更加欣喜的就是马龙呢能够夺得这枚金牌啊。 是的。 这枚金牌的话，其实对于一名老将来说呢，确实实属不易。 对。 这在男单决赛当中呢，这个樊振东遭遇到卫冕冠军马龙啊，樊振东的头号种子。六局激战，马龙呢是以4-2力挫樊振东，实现了卫冕，获得了男单两连冠。 嗯， 而且也是中国代表团本届奥运会的第19枚金牌。就这一成绩呢，北京市委市政府呢发来了贺电。 对， 贺电的内容是这样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欣悉北京运动员马龙在第32届奥运会乒乓球男子单打比赛中克服困难、顽强拼搏、出色发挥，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再添一枚金牌。在此，仅向中国体育代表团和中国乒乓球队表示热烈的祝贺，祝愿中国体育健儿再接再厉，为祖国和人民争取更大的荣誉。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2021年7月30日。 我们看到啊，马龙取得的这枚金牌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像清瑞刚才在节目当中提到的嘛，我们对于这位老将是要致敬的，但同时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像樊振东啊，就是我们后面的，以及像昨天进行的这个女单的决赛啊，像小将孙颖莎他们的这些表现也都是逐步的已经起来了，就是我们始终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些国家，就是我们这些强势的这些项目啊，始终都是后继有人的状态。就像刚才我一直也在强调的一点啊，我们这些强势的项目后面的这些选手，我们这个接茬不断在冒出。那对于我们的一些逐步在提升的项目啊，以及我们未来有很大上升空间的这些项目，我们也更期待着咱们这些选手们、优秀的运动员们能够逐步的表现出自己更加精彩的水平。嗯，当然我们也看到啊，像帝都老炮就说了，本届奥运会到目前为止啊，北京籍的运动员，他说获得的金牌不少啊，为北京骄傲。 嗯、对， 哎，算了一下， 张佳琪， 马龙，然后还有我们的肖若腾，其实他在我们的心中那也是 金 牌嘛， 对， 所以的确还是非常骄傲的。 还有已经进入男双决赛的刘雨辰 ， 刘雨辰的话，这块牌的话呢，可能性也比较大。 是的， 嗯。 啊，然后九门8.1口中就说，听说有个姑娘是石景山的，哦，那您说的是不是射击里面那姑娘？但是那是之前的呀，这次的有吗？ 连这都知道， 这个必须得让大家这个什么知识都得了解点啊！这真是，我觉得奥运会的确是考我们是各科知识都得考一考的啊。没有战斗 全科， 对，也说了，龙队真不容易，尤其是国球，那一波一波的后浪在后面涌着，能坚持到现在真的是不容易。而且他还说，这个举重也是世界纪录，我们都保持着，都能来的哦，都来不了奥运会，然后。这个我觉得其实举重真的对于我们来说也真的是特别不容易，在这一届奥运会其实已经是砍掉了几个项目，以及在未来可能对于2024年这个法国巴黎奥运会上，可能对于举重这一类的项目可能都还会有一些限制，那可能的确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优势的项目来说，我们接下来哎怎么去培养运动员，怎么在这个项目当中去继续发展，我觉得可能都是我们有优势的这样的一个项目的这些运动员也好啊，教练员们以及我们整个这个大环境大家都会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嗯，这个我们肯定是不能够以不变应万变啊， 嗯， 要是因时因势而变， 是的， 啊，所谓的超级变、啊， 应和了这届东京奥运会那个开幕式上很经典的那一环节啊。 嗯，今天晚上非常高兴能够获得了金牌，而且呢，今天晚上中国女篮能够获得胜利，这场胜利的话非常的难得啊！更加开心的是，清瑞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欢乐一刻啊！ 谢谢大家， 嗯， 谢谢大家。 对，那当然我们一起见证了今天的这个。